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怎样控制我们在运动训练和比赛当中的兴奋度。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还是首先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嗯，欢迎严老师啊。聊到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名字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当中为什么要控制自己的兴奋度呢？难道不应该是越兴奋越好吗？兴奋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调动自己的状态，让自己达到一个比赛时应有的一个积极的状态啊，干嘛要控制呢严老师？ 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一个竞技体育当中呢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在运动心理学当中呢也是一个许多心理学者呢研究的一个学术的问题。你比如说就我所知呢，这个是和运动员的焦虑状态呢是有关系的啊。那么也在心理学当中呢，它有一个倒 U 字的这么一个曲线的理论。那换句话讲，就是运动员在比赛前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身体和心理的表现。我不知道孟莹有过没有哈，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的时候，不自觉的，第一最简单的可能就老想上卫生间， 会 有的时候呢就会莫名的呢身体会出汗，或者说心跳的频率会加快啊。那么在我接触到的我的同学当中，也有很多当教练员的，他们也给我讲过一些他们执教当中的一些经历。你比如说我印象中特别深的，比我低半级的七八级的一个标枪的教练员，他在大学时候跟我是特别好的一个同学，他后面到深圳呢去当那个运动队的教练。那么他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他给我举过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呢就是他在比赛前呢让他的运动员呢去到公园划船，他带他们去划船。那么他告我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运动员过于的紧张， 让他们放松， 要让他们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呢，还有一次呢，他是就训了这个运动员一次，就是说让这个运动员呢让他感受到刺激，让他兴奋起来。那换句话讲，就是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过度的兴奋对他比赛是不利的，但是呢过于的低沉和消极也是不利的。但是任何一个比赛其实对运动员来讲他都会产生焦虑的啊。所以你看在奥运会的这个赛场上，运动员如果按照通常的情况来讲，他们都是经过了常年的训练，经过了各种各样的选材，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比赛的这种洗礼，最后走到了奥运赛场上啊。但是呢尽管如此，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依然有超水平的发挥，依然有呢失态的表现。其实这个时候呢不是他们技术的问题，而是他们心理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心理的问题当中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他对兴奋性的管控的能力是不够的。 无法调节好是吗？ 对。 嗯， 所以呢这里头呢，你比如说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的呢有几个必要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和压力并存，就是有压力，这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动力，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呢，它也是一种阻力。所以这里头首先一个呢，那就是说你能不能和这个压力并存。第二个呢，那就是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呢能够控制在某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运动员呢，他们在比赛前这种兴奋性的调节和控制呢，他有的时候是通过注意力的改变来达到这个最佳的状态的。还有一个呢，那就是你比赛前呢对这个兴奋性的调节的这种方式和方法的能力有没有。那你像我刚才举的这例子呢，那就是教练员通过他的一种手段让运动员的兴奋和意志，就是他的焦虑的情绪呢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呢，这个身心的健康呢，它也是需要通过这种兴奋的控制来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那么对他的身体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管控。那么其实这个兴奋性的背后呢，我个人理解它从心理学的角度呢就是人的一种焦虑状态的控制。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人的健康出现问题呢，往往也是和这个焦虑状态的存在和你对它的控制的能力和你对它的认识之间呢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当中的小例子，那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动了这个念头，那我在这个工作或者说是在这件事情让它实现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心态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你能不能保持住一个平常心。实际上这个平常心呢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在工作当中实现你的工作目标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我们维护健康的一个不能够忽略掉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这就回到刚才孟莹讲的，比如说比赛不是需要这个兴奋吗？不是需要你在运动当中去有很好的表现，而这个表现的背后大部分人都是说运动员的兴奋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来讲呢，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球类的运动啊，那它需要有一个激烈比赛当中又需要有一个冷静的心态，这样的话呢来审时度势的来判断场上的攻防的转换。那如果是你过度的兴奋，那你身体呢可能就无法正常的发挥你的身体的功能。所以呢在运动当中呢，其实它的运动技能的形成呢，它首先是和你的神经控制肌肉的这条通道的建立是有关系的。但是呢你过度的兴奋和过度的不兴奋，其实它对神经控制肌肉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来讲呢都是有影响的。而运动员呢他是通过常年的这种训练形成的这种神经控制肌肉的这种关系。那么如果在实际的比赛当中，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呢，他不仅是一个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所以他又会受到心理的因素的影响，受到一些价值观的因素的影响，甚至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把原来的那个形成的训练产生的这种状态呢会破坏掉。所以这个破坏掉以后呢，他的技术动作就不能够正常的这个发挥。所以你看运动员呢，特别是到一些关键的场次的时候，不是说他平时训练的不够努力，而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情绪的过度的紧张，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畏惧这个比赛，不敢去面对这个拼一下的这个 动作的这个环节的话呢，他可能就错失良机。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运动员呢，实际上这里头呢就有了他的认知方面的这种关系，也有了他的经历的经验的积累的这方面的关系，还有一个呢他事先呢对这个比赛的了解的掌控的程度的问题。比如说我事先对这个对手做了充分的功课了，那你能够所有的变化都在我意料之中，那我的心态就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这就是在运动训练当中和比赛当中呢，这个兴奋性的管控呢，其实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虽然像杨老师提到的啊，是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于他们运动成绩表现的体现，但是其实我们同样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所借鉴。就是运动员他们是需要在赛场当中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也是需要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啊，有一些重大场合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精彩的表现，而这时候我们对于兴奋性的管理是不是能够做到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不要过度，其实就会很重要，因为它最终能够体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重要时刻的一个表现了。例如说像是我们经历一些重大的面试，又或者是做一个很重要的演讲，又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工作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的场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兴奋度处在一个刚刚好的状态，的确是我们需要通过从运动员的身上来进行学习的。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当然我觉得从严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先有了一个认知，不是说越兴奋就越好，因为它有可能会让我们达到一个超过标准值的状态的时候，的确是会给我们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又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更加合理的更加良好的管控？ 我想这里头首先我想引用一个，我看到一本书，大概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篮球教练他讲的，他说我们不是不需要兴奋，而是要更好的掌握兴奋啊。与非运动员相比较呢，优秀运动员将焦虑其实就是把这个兴奋呢作为一种优势，然后呢变成是一种促进作用，而不是劣势成为一个负面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是说我们压力管理呢，其实这里头呢它是有一些手段和方法的啊。你比如说一般来讲呢，它首先是一个评估，就是我的兴奋性，实际上在教练员来讲他有一套评估的办法，他有经验式的，也有比如说用心理的手段，或者说是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和方法。首先他可以对运动员的兴奋性呢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啊。因为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呢往往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经验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呢有的时候呢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它的区分度呢实际上呢又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常常是利用一些仪器或者说是一些量表的方式呢来对这个事物呢做出更精准的一个判断。那么你比如说在科学研究当中呢，它就强调呢量化的问题。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呢在这个兴奋性的这个管控方面呢有哪些干预的手段，然后我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身体的这种兴奋性。那么第三个，其实运动员呢在这个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一些呢就是这种控制兴奋性的技能啊，它实际上呢是要通过平时的练习，然后呢逐渐的掌握这套技能，然后他在比赛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让身体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的良好的状态啊。那么最后呢，那实际上呢就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长期的练习，最后呢变成是一个很自如的，就是把别人的东西 变成了是你自己的东西，而且呢变成了是你运动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能够产生出来。所以你看运动员呢，他往往在比赛的时候呢，他有各种各样的个人的习惯。你比如说有些运动员呢，他喜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他休息的这个阶段呢，他会听音乐， 对， 有的时候呢会闭目养神。那么如果你要是常常看一些大型的比赛的时候呢，你还会发现呢有些运动员，比如说跳高运动员，在起跳前他会嘴里头呢嘟囔嘟囔的，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呢他每次跳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念叨一段，然后呢他才开始去做这个动作。还有的时候呢，你看运动员呢他也有一些呢调整自己情绪的方式。你比如说我认识的我带过的学生，他在国家射击队呢做这个科研教练啊，他也在地方的这个省队里头呢做射击射箭的这个科研的教练。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关注的研究的焦点呢不完全是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心态的一个保持，更重要的他说我现在关注的呢是运动员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在一场比赛和下一场比赛的间隔当中，这些运动员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这个调整呢从心理的训练来讲呢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帮助他们的手段和方法啊。那么说到底呢，其实运动技能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能够在运动当中发挥和使用这些运动技能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当人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在运动当中常常会说到的一个最通俗的话呢就是运动变形了， 对， 那这个变形呢实际上呢就是你原来形成的固有的动作在这个时候由于紧张而造成了动作不能够流畅的把它表达出来，那当然就是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比赛的之前或者说在一个比赛的间歇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让自己的一些情绪能够平复下来而这个情绪其实我想呢刚才我讲到那个篮球的那个教练讲的呢，就是说运动员不是说不需要兴奋，他确实是需要兴奋，但是呢他要把这个兴奋呢用作是一个正能量而不是一个负能量。所以这里头呢他就有一个呢管控的问题，而这个管控的问题呢当然它是需要我们通过平时的练习然后呢掌握它然后再使用它。其实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如果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比如说你工作当中有没有热情，你能不能保持住这种热情，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兴奋性的一个另外一个可以解释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保持住一个兴奋性，能够对这个事情呢从一而终的把它能够投入的把它做出来，我想呢无论是从运动的角度还是从工作的角度，这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始终呢关注的。所以你看在公司职员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像我们学校有老师专门研究人的倦怠倦怠心理，那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他去了解一些怎么样能够激发这个员工的积极性，克服这种惰性。那其实运动训练当中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比赛当中呢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过度的向往这个冠军，但是呢又不了解这个对手，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过程呢高估了自己或者说低估了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对，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谈一谈怎样控制我们在运动训练和比赛当中的兴奋度。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下届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分享怎样控制我们在运动训练和比赛当中的兴奋度。那当然啊，我们具体来说的话呢，对于大家面临的这些压力也好，或者说是刚才您提到的焦虑也好啊，就像刚才提到的这位著名的大学篮球教练，他说了我们要更好的去掌控自己的兴奋度，那我们具体应该去怎么做呢？ 我想呢，具体的方法呢，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感觉的这种焦虑状态呢，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我们通过呼吸的方式，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让我们紧张的情绪平复下来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嗯， 我相信孟莹肯定经历过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事件， 就用深呼吸啊。 对，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你深呼吸，这样的话就会使自己紧张的心跳的这种剧烈的程度呢能够让它稍微的缓和下来。第二个呢，实际上呢就是类似于像做瑜伽似的，让身体的肌肉呢放松下来。 嗯 啊，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教练员呢会让他的运动员坐在那儿呢做一些放松性的练习。 嗯， 那你像在现在运动队呢还有专门的因为现在运动队他实际上呢把这个运动训练过程呢切分得非常细了啊。那你像有些教练员主要是管体能的问题，那你像他有的心理的这个教练员就是科研教练呢，他很多的时候呢是采取一些心理的放松的方式，然后让他紧张的这个肌肉呢松弛下来。还有一些呢像现在有通过那种仪器的手段的方式，它叫生物反馈的这种方式。那实际上呢生物反馈的这种方式呢，它就是把身体当中的一些感觉，然后呢它通过生物反馈的电的方式，然后呢它通过一些数据，通过一些仪器的图形，然后呢让它呢直观的表现出来。那你比如说我在学校当中呢也听过老师的课，也看过他们的实验课啊。你比如说他就可以呢有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它类似于生物反馈的，它就是让你手指上戴上一个指甲套，这个指甲套呢就是可以感受到你指尖的脉搏的这个跳动啊。然后呢他给你一个电视的画面，然后让你根据他提供的那个波动的一个小球，然后呢根据这个小球的跳动的这个速度来调整你的呼吸啊。然后再通过这个呼吸呢，他通过一个就是屏幕的画面，让一棵呢枯萎的树慢慢的呢，如果你能够平静下来，那这棵树呢就开始枝叶繁茂，最后呢花鸟盛开。 嗯 啊，那这样的话你看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你通过控制呼吸的方式，然后让你的这个紧张的心情呢能够平静下来。 嗯， 那你像这个呢，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我们身体的这种焦虑的感觉呢逐渐的降低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认知的角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在训练的时候也好，就是过度的强调这个比赛的重要性，那么可能对这个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他的发挥 反而呢是有更大的压力，不利于他的发挥的。 嗯， 啊，所以你看这里头呢，这就有运动员他在竞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些运动员呢，他就适合于面对这种压力，他是比赛兴奋型的。有些运动员呢，实际上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紧张的情况呢，他就往回退，啊，那么他的这个技术动作呢，在训练的时候呢特别棒，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呢，特别遇到关键的场次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掉链子，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有一个呢，他对这个事情本身他的认知，这上面呢。可能就有了不同的感受，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讲呢在训练当中呢它叫认知焦虑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像运动员他要通过大量的这个比赛，所以你看在运动队呢除了有这个教练员以外呢，运动队还有领队，这个领队的作用呢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它是帮助教练员呢来做运动员的思想工作。我想大家对中国女排呢一定不陌生， 嗯 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排除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郎平郎指导以外呢，大家不要忽略掉她旁边还有辅佐过好几任国家女排教练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前国手啊。其实呢她在这个女排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过有关他的报道，其实他也在除了帮助郎平教练做运动技术的这个工作以外呢，其实很大部分程度上呢他是在做运动员的思想工作，啊，那么这个思想工作其实呢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对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他在比赛当中情绪的控制或者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样激励这个运动员来以更好的状态完成比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就是说我们在比赛的时候管控这个兴奋性呢可能还有一个呢我们怎么样去做思想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关注到的点。 那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方法就是严老师给我们也介绍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兴奋和焦虑彼此之间的这种感知上可能未必有时候能够很清晰的就去判断说到底什么是兴奋到底什么是焦虑，那杨老师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去说一说。 我想呢从这个兴奋和焦虑来讲呢，兴奋呢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积极的层面上来解释一个人的心理的状态，而这个焦虑呢实际上来讲呢它是一个从心理学的角度更从它的本质的角度呢来去讲这个人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啊。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生理学当中讲到兴奋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对应的有一个抑制，就是兴奋和抑制。那么一般来讲呢讲到兴奋的时候呢比如说神经的兴奋那就是它的活跃程度的增加，但是我们又讲人在身体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有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是通过抑制的方式呢把它调整到一个适合的范围。我想这个首先兴奋性呢它可能是指的身体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能够表现出来的这种积极的这种状态。那么从兴奋性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从外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比如说运动员啊，他是比较活跃的表情呢也是比较丰富的不是那种沮丧的啊。那么比如说兴奋性呢还可以表现在比如说他的心率是加快的等等的这些啊。但是呢如果从身体的实实在在的这个情况来讲像我们讲到的这个焦虑，焦虑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的心理学的现象啊。那么在生理比如说在生理学当中呢它一般不会讲这个焦虑的问题，但是呢从焦虑的角度来讲呢它在生理学当中呢可以用兴奋和抑制的这些指标来反映它。所以这个焦虑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呢不确定的前提下所表达出来的身体的一种状态也好，或者说是现象也好。所以说呢，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我心里头有数的时候呢，我的这种焦虑状态就是比较低的啊。如果我遇到的这个事情呢，我心里没数，而且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又很重要，那这个就比较焦虑。但是呢，人的这种焦虑的表现，它确实呢是有生理学的基础的。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身体的一些指标的变化，那我们就用兴奋性的这个概念呢，可以去测量它，也可以通过外部的一些情景呢，我们也可以去判断它。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管控这个兴奋性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把它理解为呢，管控你的情绪，管控你的焦虑啊。也就是说，适度的焦虑，实际上它背后呢，就是适度的兴奋，是同样的这个概念，是我们需要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怎么样降低这个焦虑的水平，也是我们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你需要去关注的。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和压力共存。 嗯， 啊，这就说是你焦虑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你能不能认识它，接受它，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像那个教练似的，我把这个焦虑，把这个兴奋呢，不是把它变成负资产，而是把它变成正的这个能量来帮助我往前走。那如果说是你过度的焦虑，那么可能对你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反而适得其反啊。所以说呢，我想这个兴奋性和这个焦虑呢，它实际上呢是我们人体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一个解释，用的不同的一个词语吧。 对，但是就像严老师刚才提到的嘛，那如果我心里有底儿的话，我的兴奋性可能就会更高，那心里没底儿的话，焦虑感可能也就会更强。 对， 那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焦虑转化为我们的兴奋呢？当然前提肯定是我们至少我对这个事情是有把握的，是有信心的，这个肯定会促成我们在面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自己的这种自信心的提升。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去降低焦虑产生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他的确是信心满满的，或者说是他已经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但是他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该怎么去降低焦虑呢？ 我想这个我自己有过这种感受，孟莹，真的。 嗯， 我有一次我印象中特别深的就是我们要考排球，排球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肌电条。 嗯， 啊，这个肌电条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排球当中呢，要两个学生为一组，啊，那就是说，一个学生呢要把球抛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学生呢要双手呢把它垫过来，垫过来以后呢，然后呢，对方呢再用扣球的方式呢再扣过去，啊，然后呢看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那么这个也是排球运动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组合的练习的方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那天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个体育馆的空间改变了， 嗯， 啊，就是变得比我原来感受到的那个空间呢变得更加的深和大了。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发现我这个肌电挑这个很熟悉的动作呢变得没有了方位的参照物的背景底下，反而变得非常的不熟悉了。所以我想回答刚才孟莹讲到的这个问题呢，当然首先一个呢就是思想上要有准备啊，那么要多去做练习，特别是做模拟性的练习。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呢让自己呢更加的对你将要做的这件事情呢有自信心。 嗯， 啊，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把可能的一些遇到的问题都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出现和产生了。所以你看咱们现在奥运会的选手去比赛的时候呢，你像乒乓球运动员，我看他们那个报道，他还要放录音模拟这个赛场的这种噪音，或者说是观众的呐喊声啊，甚至制造各种氛围。那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让这个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要形成一个对实际比赛的这种情景的感受的这种压力，他有一个思想上的准备。第二个呢，那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像我这个问题呢，他换句话讲就是我对这个控制压力的能力是不够的。就是我自己控制能力不够，那就换句话讲，我在一些关键的比赛也好，考试也好，我会不自觉的紧张。那么这个紧张呢，它可能呢就会让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失误。当然这就是说你比赛多了以后呢，那就是我们讲的你怎么和压力的并存合作啊，这样的话呢来保证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或者说训练的过程当中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水平吧。其实我们在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呢，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压力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首先呢是要承认它的存在，所以怎么去和它共存啊？那这里头呢，我想这就是我们特别需要呢管控这个兴奋性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呢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对一些问题的分类，这就是我们需要大家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啊。你比如说关键问题啊，那么我们需要收集一些相关的信息，因为我们这种压力也好，或者说兴奋性的过高过低也好，往往是源自于我们对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了解的前提下而发生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才有了要管控兴奋性的问题，而不是呢孟莹在最开始所提到的说我运动为什么兴奋性高了不好。其实我们看到的说运动员必须有兴奋性你才能够完成这个运动，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下呢，那么我们在讲到管控这个兴奋性的时候呢，那就需要呢知己知彼。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收集信息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事先呢要对对手，对我们比赛的场地，对我们工作的环境要有所了解啊。这个其实呢它可以对应于我们在生活工作比赛的任何时候。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呢要有一个工作的计划，因为你有这个计划，实际上你在准备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啊。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你对你做的这件事情的背景有所了解，然后呢你又有一个有计划性的来准备这个事情的话呢，相对来讲呢你的这个压力也好，你的焦虑也好，或者说你对兴奋性的管控也好，你的目标呢就会比较的清晰。要不然的话呢，你这个过度的兴奋过度的自信，反而遇到对手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表现，超出你的想象，可能你整个这个心态就会被打破的。那么第二个呢，那这里头呢实际上就是要设定好你的这个目标，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往往不是说你想拿冠军就能拿冠军的问题，这里头呢有比赛的对手的存在的前提下啊，所以呢往往我们这种兴奋性的不能够客观的判断和控制呢，也和我们对对手的不确定和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的不确定之间呢有矛盾有差别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要呢我们实打实的呢做好自己， 那也就是说呢，你管理好自己的这个过程，就是时间的管理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好，面对一些问题，我们对它的问题的解决的能力，或者说对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应对它，这也是一个呢我们在管控兴奋性的过程当中呢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我的谈话，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缓解自己心里的紧张，或者说调节自己的这种兴奋性，管理自己的兴奋性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自我反省。所以对于这个压力呢，在共存的情况下呢，你要找到一个解决它的办法呢，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呢去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这里头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时间的管理。 嗯， 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呢，往往是随着时间的临近，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马上要面临的就是冬奥会的举办了啊。那么对于冬奥组委来讲，对于每一个赛场来讲，还有对这个赛前的测试赛来讲，其实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这些呢都是需要呢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能够解决它的途径和方式。所以这里头呢它一定会牵扯到呢信息的收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赛场的目标的管理，目标的设定的问题，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在测试赛当中呢遇到的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它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些团队在它的运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降低它的焦虑性，然后增加它的这种工作的效能呢，这都是挺重要的。 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控制我们在运动训练和比赛当中的这个兴奋度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而不是过度兴奋的一个情绪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二来呢，也是看到啊，运动员他们在面对这些重要时刻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做的。而这些方法呢，其实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搬到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放在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场合里，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一些心理上的调试。更重要的，我觉得也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面对不管是这种过于兴奋又或者说过于焦虑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应该要去具体的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做出一个更加冷静清晰的分析，了解清楚它发生的原因。就比如说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更清晰的剖析，并且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去解决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来进行一个合理的管控。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用一些自己更愿意或者说更喜欢的方式来去进行调节，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来进行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清楚啊，这个兴奋性一定还是要有度的。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做任何事情或者说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度的把握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过度了的话，自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过犹不及的效果。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始终处于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良好的状态。而只有我们有一个更加良好的情绪管控，我们不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运动锻炼也好，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发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所传达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今天和严老师的交流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whole city